播客在当代代表了去中心化的知识传播和深度对话的复兴，它体现了几个重要的转变。我们先来看看播客的时代意义。首先是个人化专业主义，也就是说，任何有自己见解的人都能建立起自己的媒体帝国，不再依赖传统的门槛。播客让专业知识可以直接触达受众，绕过了传统媒体的筛选机制。其次是长形式内容的回归。在短视频和碎片化信息泛滥的时代，播客反而反其道而行之。它提供了1到3个小时的深度对话，满足了人们对有质量内容的渴望。那么，播客和传统媒体的核心差异在哪里呢？从生产门槛来看，它从高成本的制作团队降低到了个人加一个麦克风就能搞定。从内容深度来看，它从标准化、有时间限制的节目转向了自由形式的深度探讨。从受众关系来看，它从单向的广播变成了社群式的亲密连接，而从商业模式来看，它也从广告导向转向了订阅、打赏、会员等等多元化的收入。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科技圈的特色，以乔罗根和莱克斯·弗里德曼为代表，他们形成了一种思想领袖对话的文化。科技创业者、投资人通过播客来建立个人品牌，讨论从 AI 哲学到创业心得的一切话题。播客也因此成为了硅谷精英们新型的社交网络，再把目光转向中国的兴起潮流。中国的播客更多地体现了知识焦虑的缓解和圈层文化的构建。从声东击西到各类财经、文化播客，中产阶级通过播客来寻找认同感和成长的方向，同时大家也在探索如何在监管环境下做深度内容。所以说，播客本质上代表了注意力经济下的慢媒体反叛。在一个追求即时满足的时代，它重新定义了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内容消费。